是指望寄读回家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那凤冠，下配玉娘穿，随侄娘盼儿成龙已是梦幻，而我今已归母亲灵堂黄川，娘已死而我辜负了此心一片，而我怎么能够忘老娘亲以往的娇艳，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叫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 刚才呢您听到的是魏荣元演唱的《朱痕迹》，接下来我们再给听众换一个口味，给您播送的是李兰李派演唱的《张与竹海》。 这个《张与竹海》呢是李一兰的代表作。李一兰呢不是土生土长的评剧演员，他原来是一名京剧演员，后来呢由于这个发展评剧的需要，他到了中国评剧院，而且呢在这个《张与竹海》这出戏中呢很快就体现出他的风格。 对，在我们的过去的节目中啊，我们也给听众播送过李一兰演唱的京剧，像凤还巢啊等戏的一些选段，那么他的京剧不仅唱得好，那么他评剧唱得更加精彩，而且呢成为了一个流派。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欣赏李一兰李派的一出代表作《张与竹海》。 刚才呢您欣赏的是李一兰演唱的李派名剧《张与竹海》，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花淑兰花派演唱的一段唱。

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倌，大师傅，我说堂倌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小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不输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说。讲课也请知到了咱那好客所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珠峰呀，地归房去 端进屋。

倒回不足，也免得爹娘听你出日子，咱夫妻咋论分别说不尽的。

说愿意不愿意。 愿不愿意您去问问他。 对，婚姻大事得要自己拿主意。说你怎么样？ 听巧儿讲一遍，心中那想。巧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她要嫁给王寿昌。 怎么了 大婶啊？她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吗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呐。别着急，孩子，我跟你说点。 那本是她的爹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巧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跟着你。这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《闻听此言》。 我身体两相亲，可这等岁月之徒万难相亲。 强忍热泪，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你死一死